法國在星期五首度錄得英國的變種新型冠狀病毒之後，當局期望盡快展開疫苗注射工作。一連五日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下午閉幕，內地傳媒報道會議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11，其中規定已經滿12歲不滿14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呢，而家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现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有车龙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希福道至对行道一段啦，部分慢线因为有工程咧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另外后少少近南边围汇船处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窝尾。反方向普通道出九龙近市中心一段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大望仔路近惠民路汇船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最后卫生署都提醒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醉酒就千万不要驾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我是 TV 洪启俊， 我们会送一副老花眼镜作为圣诞礼物给爷爷， 因为眼镜可以阻挡病毒不会入眼， 更加可以看东西清楚一点。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思培、 陈尚志，认真做。 Boxing Day 啊， Boxing Day 就梗系要揾我哋圣诞女郎出嚟啦！ 今日圣诞女郎系边个啊？ 系佢啦！ 你聖聖誕老婆婆啊！呢單嘢係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喂 ，Boxing Day 啊，大家準備拆禮物啦，係咪？ 係喎、啊，你哋收唔收到多禮物啊？ 今年都 OK 喎、啊，又 其實又冇乜喎。喂，我往年都冇乜礼物嘅，其实 系，但系我想讲咧，好窝心嘅就系我收到听众嘅圣诞卡，因为太耐冇收到圣诞卡啦。即系虽然往年都一定会有一两张嘅，但系今年喺静悄悄嘅环境，同埋大家都要好努力去抗疫啦。嗯、但系有啲听众都好有心地，佢记得我咯，跟、住就寄圣诞卡过嚟，我又觉得好正。 系收圣诞卡系好 sweet 嘅，因为佢哋手写咧，佢入边咧，我今年收嗰个圣诞礼物咧，入边仲即系圣诞卡咧，入边仲有。有个好有心意嘅白兰花喷雾啊！ 哇， 点啊喷咗入去啊？ 佢唔知点样有一啲嘅，我都唔知佢点整一支仔啦，系啦。跟住另一个咧就会送笔俾我咯，送一支笔啊，送一支笔俾我，系啊， 几好啊， 系啊，好 sweet 咯，我觉得呢啲。 其实意思叫你回信啊， 唔系佢话佢话喂写多啲字啦，唔好玩电话啦，咁样可能系咁 贴马油条俾你，唔系不过我觉得。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呢，其实有时如果我想寄圣诞卡呢，其实都有机会未必寄到啊，因为呢话说本身我有个日本嘅朋友啦，我係諗住寄圣诞卡俾佢嘅，咁但係呢原来我发现咁啱我要寄嗰段时间邮政就话某一啲地区其实而家係唔接受即係寄去某一个地区咁样。 哦，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可能要迟少少囉。 係咩，日本真係有啲地方唔记得嘅咩？ 我见到而家咁啱个邮政局系话俾我听，某啲地区已经寄唔到咯。 哦，系咪即系做迟得滞咋？ 唔系、啊， 因为迟得滞佢会停，系咪再迟得滞佢咪唔寄咯？ 嗰陣時十月頭咯，咁可能要再早啲啩。如果真係要寄嘅話，不過無論係點都好啦。 你聽日好寫定你寄下年咯，咁你下年一定到啦， 係嘛？已經 早到。係咯。我想話咧，頭先你講開日本咧，我相信咧呢個疫情關係咧，即係好多人應該都會好掛住我哋嘅第二個鄉下。啲人成日話日本係我哋嘅鄉下嚟㗎嘛。咁所以咧，我唔知你哋有冇發現咧，而家多咗好多咧。哦，我一樣嘢好奇怪嘅就係。网上面依然有好多嘅游记突然间弹出嚟嘅、又或者佢会介绍话俾你听嗰个地方咧有啲咩好玩，跟住我就心谂有冇搞错啊？你而家系咪即系要我恨上加恨咧？即系恨去嗰啲地方，即系例如话俾你听话，东京有咩好新咩圣诞陪你过圣诞嘅好景点啊？哇，睇、到啲灯饰啊，几靓啊！ 日本白川乡而家究竟变成点咧？因为冇乜游客啦，嗰度哇非常之靓啊！咁你去唔去咧？ 雪白咯。 咁你去唔去咧？ 系啦，即系根本上我哋又去唔到，但系佢有介绍、啊。不过我觉得望几望又好似真系去咗嘅感觉嘅。再加上咧有一啲 望 几 望真系有去咗嘅感觉啊！ 有噶， 真系 成个人去咗啊！直情，唉，算啦咁样。 飘飘然地去咗，咁跟住之后咧，我上网啊，搞到我继续再揾一啲关于日本嘅嘢啦。啊，我睇完有啲嘢都有共鸣。佢又讲到点解大家咁中意日本咧？可能咧亦都系因为咧一啲佢哋有而我哋未必有嘅嘢、最近又大家都知都冻咗好多啦，香港咁亦都有讲今年香港冻咗啦。跟住佢话其中一样咧，我哋会羡慕日本人嘅嘢就系咧，佢哋会有暖粒粒嘅暖炉，就会喺嗰、那个佢哋个茶几入面啊。 哦，系啊，暖炉好多嘢发生噶， 咩发生啊？有咩发生啊？ 玩冚棉胎咯。 吓？关咩事啊？ 暖炉啊嘛， 睇啲咩戏啊？ 咩啊？喺暖炉喺上面玩冚棉胎喎， 我见到 咩玩啤牌冚棉胎喎、 啊？哦，跟住咧， 咁跟住喺台底嗰度就， 跟住咧台底又做咩？ 食甜品 又冚棉胎啊？ 唔系喺台底执翻啲花生，因为日本人咧食嗰啲花生剩咧跌晒落去，佢哋下面执啊！ 哦，咁特别嘅佢啲片， 我幻想到直播室咧阿碧晨个样嘅几尴尬又兜唔到咧， 因为咪真系食花生啫嘛。 嗱，我睇嗰啲咧就冇嘅。 咦？你睇乜？你睇嘅咩？ 我以前细个睇日剧咯。 哦， 你睇咩日剧又冇咧？ 咩啊？咁啊喺个暖炉度，通常咧就好温馨咁食下嘢啊，跟住倾下偈咁咯。 下面啲脚唔知咩前嚟前去，因为嗰张台细啊。 坐得多人，暖炉啊，辣脚啊，我咁缩翻埋。你又睇啲咩会前嚟前去咧？ 我下次介绍你啊。 哇，跟住另。 另外一樣咧，佢話有一啲好高質嘅便利店，的而且確咧，無論台灣或者日本咧，一啲嘅便利店唔知點解硬係你哋會覺得咧，即係唔好話你哋啦，我咯，我覺得係好美好多嗰啲嘢食。 其實都係㗎，不過唔係話我唔知係咪覺得外面嘅嘢食特別即係香啦，所以咧，我覺得韓國啊，譬如話你總之去親旅行咧，你就會睇下人哋便利店有咩賣，即係以前喺香港就覺得哎呀好急促嘅步伐，你唔夠時間食飯先去便利店嘅啫嘛。但係而家去旅行，你係專登去便利店啊，查下有冇好嘢先。 係啊，即係就算食飽咗都一定要買一個宵夜翻去，就係便利店啦。咁啊，另一樣嘢就係各種嘅祭典啊。咁啊，香港雖然都有，即係譬如有冇火龍啊，又有長洲長泡山啊嗰啲，但係咧日本嗰度係真係成個地方咧，佢真係平均可能一個月有啲高峰期夏天嗰啲咧，咩煙花祭嗰啲，佢一個月可能有成兩三個月勁大型，係勁靚嘅， 好多祭典 想去噶。 同埋以前細個咧， 即和服嗰啲。 系啊， 放嗰啲烟花仔啊，跟住每个档口好似有啲特色小食，唔知点样搵啲糖包住个苹果啊，士多啤梨啊，虽然糖香港都好似有嘅，如果搵啲糖装住个士多啤梨。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除咗呢个之外，头先即神俾我讲啊，就系着嗰啲嘅和服或者佢哋会叫做浴衣。因为呢一个咧，亦都系咧，即系我哋外国人啦，或者香港人啦，外地人啦，大家去到嗰度会特登俾劲贵嘅钱走去试着一日啦。但系我一定唔会试啊，冇讲到咁。 点解下次你着翻？系啊，啲人会 cap 翻你今集咯。 我收翻，但系因为我觉得佢贵啊，二嚟就我知道行嘅时候好辛苦嘛， 都系嘅，其实真系贵嘅。我嗰阵时着过，其实都着过两次嘅，都差唔多要500蚊定300-400蚊咧 ，at least 着一日咁样，系、哦、啊。然后佢会扎到你成日肿咁咧，咁结果、即系有啲 experience 就系有啲经验啦。如果你真系要着嘅话咧，记住着嘅时候咧，我觉得要鼓起，即系要谷起个肚，咁、你到时咧，佢就唔会真系可以帮你扎到咁紧，即系你谷完之后，你行翻出去，你咪放翻松啦。你起码有少少空间俾自己。 系，同埋男 性 都试过啦， 同埋男女着嘅 扎， 你成嗰个咩泰国装，我系 泰 国、 韩国，但系男女着日本和服啊，男女着个左右襟有分别噶。即系你又要 去厕所好辛苦啫， 系，因为解好麻烦啊，系啦， 唔解噶。 咁你都要搲开，你明唔明？你要打开个群档咁样啊！ 算啦，你讲到呢度，我又想去东京啊，或者想去日本啊， 一齐飞咯！ 可唔可以点首歌俾我听？ 可以啊，送呢首歌俾你啊！ 化了他，手边竟已没储蓄吧。停吧，仙境可以细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连号路边不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竟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忍尽的 嗰边有好多人啊！ 咩啊？攞个望远镜嚟睇下。哇，咁多嘅！ 佢哋咪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嘅新人啦、啊。有请新人谢雅仪。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谢雅仪，雅仪 ，hello，hello， 师妹 ，hello， 各位朋友， 系哇，其实我哋认识咧应该系大家入行之前，但系咧从来都好似冇真系好深入地倾过话音乐啊，或者今日所讲嘅话题，系啦，咁其实咧今日咧就会想讲下第一次，因为我知道你系今年嘅新人啦，咁其实第一次系非常重要嘅，咁啊除咗系新人之外咧，你人生中有冇啲咩？第一次是很深刻、啊、最好就未曾透露过的啦。 那不如我就分享一个是我最近的一个对我来说都挺重要的人生的第一次啦。上一个月我就是第一次做姊妹，我一个认识了很久很多年的 best friend 终于结婚了。 哇，其实第一次做姊妹应该是超忙的、哦。 那其实很搞笑，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呢，其实我是由小学开始认识他，我们一班姊妹其实是同一个屋邨大的，所以我们是由小学，即是讲紧六七岁已经认识，去到现在一直都仲系大家身边，咁所以咧，我哋喺佢结婚前，其实我哋系做过一个好得意嘅少少嘅一个游戏，就系、是、话我哋要去估我哋嘅结婚嘅次序咁样啦。第一个结婚嘅会系边个边个，咁然后我哋全部人都估系呢一个朋友嘅。咁我哋估中咗之后咧，这个朋友系需要为我哋准备一份礼物咁样，即系当呢个游戏嘅奖励咁样。咁所以已经好开心啦。跟住然后，其实当日都系一个好简单、好温馨嘅氛围啦。咁但我就会发现，原来你身边真系一个好重要嘅朋友结婚嘅时候咧，系真系会无时无刻见到佢，都系会好感动啊！即系即使系啊，即使佢系即系可能佢换紧衫、换紧婚纱或者一啲好细微嘅嘢，你都会已经觉得好似好想喊咁样咯。跟住佢都会话你有冇咁夸张啊咁样，但系我真系非常之感动啦。咁但系有个小插曲系好得意嘅，就系佢哋宣誓啦，咁然后。我嗰、那個best friend 咧，咁佢哋都會讀一段好，即係 official 嗰段，即係我乜乜乜請在場見證咁樣，即係以你為我合法丈夫咁樣啦。咁、雖然好簡單嘅一段説話，但係其實喺嗰個場合係好感動噶嘛。咁我嗰個 best friend 就一路講，佢都一路忍唔住即係喊啦。咁我都當然都喺側邊喊到傻咗啦。然後突然之間佢講咗句話。为什么你不喊的，即是他问他的老公为什么你不喊的，然后就全场就爆笑，即是全部人都觉得很感动，然后就突然间话风一转，大家都觉得很搞笑， 真 的 很搞笑， 就是我，是啊， 突然间将心里面的那番说话讲出来， 是啊，还有说不知道其实大家听到，这样咯，是一个很感动又很搞笑很温馨的第一次。 不过我觉得你是不是因为比较感性一点，即是我见你的歌曲也都是即很多好像是、心灵上面的一些说法啊，或者一些表达来讲的、所以你是看很多画面你都会特别容易感触，是吗？ 我都覺得係嘅，譬如以前我真係未正式做歌手嘅時候，我都會唱好多婚禮嘅，即係婚宴嘅表演啦。咁即使係新娘新郎係我可能真係見過一兩次嘅新人嚟嘅啫，即係我唔係真係朋友咁樣，就我都會已經覺得好感動嘅。但係當原來係真係自己嘅好好嘅朋友結婚嘅時候，係嗰、那個感動係再多好多好多倍咁樣咯。同埋你會見到一啲好真實嘅情感喺度流動嘅時候，我就會好容易會。好 emotional 嘅， 但通常如果你好 emotional 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 melody 啊，或者有啲嘅歌曲嘅谂法突然间浮现咗出嚟咧？ 的确都会嘅，呢样嘢都系我创作嘅灵感嘅来源。我会好想将呢一个 moment 记低，然后可能用音乐写翻出嚟。咁樣咯，即係我覺得，譬如我第一次寫歌，又係第一次，咁就係都係for一個朋友，咁就係佢嗰陣時經歷緊佢人生嘅低潮，然後我作為一個好朋友，都有啲覺得好唔知點樣幫佢，因為好多時候其實即係喺唔開心嘅情況之下，你講任何嘢其實都未必真係好幫到嗰個朋友，咁即係呢一種矛盾嘅心情，我就將佢寫咗，就係我嘅人生嘅第一次創作咁樣，所以其實頭先師傅你都講。好啱，就是我的确都是很从这些吸取我的养分在我的创作里面。 住啦，我就想了解一下啦，你嚟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 planning 咧？因为其实今年啦，都见到你出咗好多首歌啦，咁啊嚟紧会唔会有一啲计划，会出啲咩类型嘅歌曲啊等等咧？ 系嚟紧都一路会继续努力，好想即系带多啲自己嘅作品啦。觉得经过咗呢一年，真系成为一个歌手，就对于自己嘅，譬如嚟紧嘅音乐上，会想更加多唔同嘅边一方面嘅尝试，我都觉得系因为经过咗呢一年嘅沉淀，多咗好多谂法嘅。即系以前，我都会觉得自己成日都唱歌噶嘛，咁但系，即系可能系一啲嘅商业嘅演出多啲啊，或者婚礼啊等等。咁今年系真系正式成为乐坛嘅新人啦，以真系谢雅儿呢个身份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就会想真系可以再带多啲我属于我嘅一啲嘅谂法，同埋大家，我都好想大家一听，哦，呢个就系谢雅儿，好想做到呢样嘢啦嚟紧。咁同埋嚟紧都会，因为大家如果有听我嘅音乐咧，都有好多系国语歌啦。咁其实因为我细细个都好受台湾音乐影响，听好多台湾歌，咁所以嚟紧嘅2021年咧，我都会去台湾尝试下，又将我嘅音乐带多啲俾即系台湾嘅朋友咁样咯，或者系华语嘅音乐咁样。系啊， 明白明白，哇，非常之期待雅儿即系嚟紧嘅一啲新嘅作品啦。虽然我觉得而家呢啲已经非常好听， 咁啊， 系啦，咁啊，各位嘅乐迷们啦吓，就亦都大家密切期待住啦。谢雅儿咧嚟紧有更多好嘅作品。今日多谢晒雅儿 ，thank you， 多谢师培。 决定了，从此不再想你了。也许时间早累了，才能下定决心的。太爱了，才会丢失自己的。相信努力就好了，直到梦都做完了。一念之间，你我走远，别爱。去好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五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下午闭幕。央视报道，会议通过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会在明年三月五号在北京召开，而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明年三月四号在北京召开。十二名港人涉嫌偷越边境案，星期一下午在深圳盐田人民法院正式开审。有家属委托的代表律师表示，几乎所有受十二港人家属委托的律师都被当局约谈。亦都有代表律师话，接获律师工作委员会的提示，指十二港人的案件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要求所有律师不得随意评论案件，要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人士借机炒作。食环署和警方昨日采取联合行动，共巡查600多间餐饮处所和5间其他处所，向7名涉嫌违反场地防疫规例的负责人展开检控程序。当局说今个周末仍然会继续加强执法和宣传。发言人说，就餐饮业务及表列处所发出的最新指示已经延长至到下个月6号，负责人必须严格遵从，包括每日傍晚6点至到第二日清晨4点59分停止堂食，不得多于两人一台，餐台之间至少有 1.5 米距离或者设有隔板，以及在入口或者当眼位置展示安心出行二维码海报等。就北京顺义区昨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局宣布顺义区立即进入战时状态，迅速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开展来源调查、核酸检测、社区管控、环境消毒等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重点区域大范围核酸检测。当局说，两名确诊者分别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已经实施封闭式管理，当局亦都对朝阳区3个街道、顺义区12个街道乡镇和天竺众宝区人员开展检测，发现有5人初步呈阳性，是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目前正是复核结果和诊断，5人所居住的地区进行封闭式管理。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稍后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就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多车咗啲啦，龙尾排到过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系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咧，喺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亚街老街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御龙居。喺新界区方面咧，现时普通道出九龙近市中心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港岛区方面啊，筲箕湾亚公岩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现时咧近东建道一段仍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喺筲箕湾嘅亚公岩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近东建道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喺柴湾永泰道咧，亦都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啦都系唔可以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车辆咧需要改经嘉业街同埋常安街。 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至大清。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好啊，莫莉，我睇啱咗对新波鞋啊！ 唔系新波鞋啊，系一个电视节目叫做《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佢系讲每段年轻人追梦嘅心路历程，都可以展现住人生嘅无限可能性。而林义文咧，亦都会现身说法，讲佢对梦想嘅无限大。第二集会喺今晚八点钟，港台电视31，记得收睇啦。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系咪真系咁易啊？ 嗱，做家务啊嘛。简单啫，训练有数啦。我等我考翻个 A 翻嚟，然后我每日有得收钱帮人接皮，几劲？ 有冇咁简单啊？ 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由黄耀祖饰演嘅阿琪，点样由做家务开始新一个单元嘅故事？ 留意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途展翅。 逢星期六下周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算咧，今日咧就系我准备一啲物品俾你哋估嘅。 系 咁啊，喺开麦之前咧，就同迪神讲就话，哎呀，其实都要准备下买咩圣诞礼物啦。咁、其实都出现咗分歧嘅，就系、咧我好中意送一啲好实用嘅嘢啦，但系原来咧送俾异性咧，迪神就话应该要俾啲新鲜感。 你送嗰啲系闷咯，我会觉得。 同埋好把鬼啊，我唔觉得实用啊。 佢唔把鬼，佢唔把鬼，佢即系佢麦前同我讲咧，佢想送圣诞礼物俾人。但佢講嗰啲聖誕禮物咧，我聽完覺得悶咯，我收都唔會驚喜咯。但係唔怕貴，係實用，我就係覺得太實用啊， 好實用， 送俾啲超 close 嘅人咧係唔啱咯。 因為我就係見咧佢每次啦，即係如果佢攞啲嘢俾我哋估嘅時候，啲嘢咁把鬼咧，佢又覺得好實用喎。咁所以我就以為佢送俾佢嘅一啲朋友嘅時候嘅禮物都會係咁咯。即係我真係好實用㗎。 咁又唔會嘅。 跟住之後佢送個刮骨俾嗰啲刮嗰啲水晶咧， 刮面嗰啲啊。 係啊，跟住之後突然間好實用㗎，跟住俾你去旅行嘅時候健身用嘢嗰塊 咁樣擺翻，講一世咁樣 旅行。 咦？我應該調翻轉喎，即係。平时咧同你哋玩游戏嘅嗰啲礼物咧，其实就可以开 party 啊，或者圣诞节送俾 friend 啊。即 系 因为圣诞节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应该要。 好彩你圣诞唔送礼物俾我啫。 好，咁啊已经全部收埋晒喺柜桶噶啦。咁啊今日嗰样嘢咧，亦都摆咗喺里边噶啦。咁而家有个A4 嘅纸箱入住咗。咁俾少少 tips 啦，家居用品。 哦，咁我哋开始咯。 好啊。 Game on, level one. 家居用品， 冇错。 有咩问题想问啊？ 家居用品啊， 你可以谂下喺 厨房用定系厅用噶，定系厕所用噶，定房用噶？ 哇，一嚟就收到咁，哇 ，OK， 哇好，新问题喎、 啊。我想撑你都有少少勉强呢、這个。厨房用，厕所用。 房用电用 厅用 厅用、 哎、好啦好啦，卖大包啦，圣诞节系啦，厨房用，厨房用品嚟嘅、啊，不过咧你屋企可能冇噶噃， 劈的神 攞把刀啊！啊 呢、這个温馨嘅日子唔好做呢啲嘢啦，虽然平时都唔应该做嘅。 呢、這个产品系清洁用嘅， 清洁用唔系。嗱喺厨房里边，呢一样嘢就系你要食某一种食品嘅时候先用到嘅。 哦，我估到啦。 一系竹签，一系叉。 唔系，我想问一下呢嚿嘢系咪有重量噶？ 有重量，所有嘢都有重量噶噃。 唔系啊，即系佢系重嘅嘢嚟嘅。 唔重，好轻嘅。 哎呀，咁冇嘢啦，即刻收翻啦。 你估咩啊？你估咩啊？ 我想估嗰啲得嗰啲叫咩啊？松冻肉嗰啲啊，锤啊， 嗰啲 嗰啲锤 肉嗰啲， 系啊，嗰啲锤啊，攞嚟揼的神， 我靓猪啊，香猪啊，我系。 唔系因为我唔会做手仔，如果咪可以攞嚟 揼我。 唔会啦。 你话咩啊？你头先有咩 tips 想俾啊？ 轻嘅，佢话 轻嘅。剛才呢就之前就讲到啦，可以俾听众知埋嘅，咁就係剛才想搵啲嘢入住呢嚿嘢啦，因为就驚拮到你的手，咁所以可能阿莫就諗住係咪攞嚟做松肉嘅嗰、那个脆脆就唔係嚟嘅。 佢係輕嘅，但係佢係用嚟烹调用嘅，定係咁佢有咩功能㗎？即係佢有咩用处㗎？即係佢係 同一条问题嚟嘅。 咁佢係清洁，佢係清洁类，唔係清洁类啦，剛才你话咗，咁佢又唔係煮嘢食喎，咁佢係用嚟拮嘢食嘅时候用嘅。 哦、oh, ，OK， 第二条噶咯，呢度第三条噶咯， 呢个先系最尾嗰个先系问题，即系佢用嚟吉嘢食用嘅， 唔系吉嘢食用嘅。 好，到我问切割用嘅，或者做一啲雕花用嘅。 近啦，啱我近啦。 OK， 唔系雕花，不过， 呢个系普通家居厨房必有嘅，定系你要煮特别特别嘢先用得着噶？ 冇错，你煮特别嘢先用得着嘅。即系系要专登买啦，其实呢样嘢咧都真系几把鬼，可有可无。即系冇佢又做到要做嘅效果，不过就冇咁方便咯。 啊， 都唔知道你有冇见过 切蛋器？ 其实我估到， 你又估到？ 你头先偷睇到啊？ 唔系啊，冇睇到啊。 咁劲嘅你， 我觉得你今日好好啊。等我哋同听众与时同步嘛，平时听众估到我哋估唔到嘛，我觉得今日我自己对个答案好近距离啊。 咁系你今日近距离先同听众近啫，但我仲好远。 唔系，因为我觉得你未冇乜点样煮嘢食，所以你唔知 道。 我觉得嗰样嘢，我想问一下系咪通常煮西式嘅嘢食多咧？攞嚟 都系嘅，但系中式都有嘅，煲汤会有佢嘅噃。 煲汤有佢，咁我又唔系我谂嘅嘢。 咁今日同咁今日同听众近唔近啊？ 唔近啊， 而家又哎呀，尖会有吉，会有利器嘅感觉。咁咁会系咩咧？有冇刀片噶？有刀片嘅、欸，有刀片， 有刀片， 有刀片嘅。 系咪刨萝卜嗰啲 friend 先？系咪同刨萝卜个刨为 friend 先？ friend 嚟嘅，哇，真系好大 tips 啊！你想唔想摸下？ 系咪雕中式咧？嗰啲萝卜雕花嗰啲刀啊？ 我之前咧谂过咧，系嗰啲咧芥酥皮嗰弯弯曲曲嗰个龙啊！我之前芥咯，所以我就话系咪西式用噶？ 哇，点样芥酥皮芥个波浪？我唔明白、 啊。即系有一个 切 pizza 咁样 嘅轮咁样嘅，但系有少少弯弯地，你一切嘅时候就会左右左右左右一条蚯蚓咁样嘅。攞嚟戒啲酥皮用的， 即系佢会帮你做蛇仔咁样。 哦， 系啊，戒酥皮用嘅。 O K， 我点知原来师培唔识喎？ 唔识啊！ 你有冇煮嘢食噶？ 我有啊，但 pizza 都我 再嚟挑你机。 我煮开中式多嘅甜品类都，啊唔系酥皮都系甜品类，我都整过酥皮嘅。佢系买好多块皮啦，跟住之后咧，你就 cut 开晒佢，跟住要叠咁样叠成好多层，跟住就拎去焗噶啦嘛，即 系 好简单。 系啊，系啊，真系好简单，你讲得出口。 唔系要整得好食。 蛋糕铺学嘅食几鬼难啊！ 你有学过嘅咩？ 我有学过啊，嗰次整拿破仑啊嘛。 你唔系就咁攞块酥皮出嚟，跟住 你唔系平时求其捞啲嘢食嘅，点解有学过煮嘢食嘅咩？ 喂，对住你哋先系咁嘅。 哎呀，地位问题啊，地位问题。喂，嗱，我哋今日阿师培出题啦，咁我哋就可以咧，各位听众喺呢个社交平台咧，跟我哋一齐估。咁啊，一首歌翻嚟之后咧，睇下师培又俾啲咩 tips 我哋啦。 沉默的难过，放到这重伤。往事的欢笑于是说再共伤，谁料数已过百万计，无人声响。是把虚空的世界与爱，内心堆积的腐败，逐一纾解破戒，似变态，像幻不醒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情戒，为比一起作假。说句对不起，可以抵消几多的阴暗面积，这一位恐怕再有更多位仿效对应。凌虐的是流星掩盖中感伤，那什么的难过看待这创伤。往事的欢笑于雪上再共伤，谁料早已过百万计。像幻不识那道阴影太坏，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情戒，旁观者都应该接受情戒。 好啦，第咪 tips 啦 ，level two。 冇错，咁呢一样嘢咧，讲翻头先大家估咗啲乜嘢先？咁咧就系喺厨房用噶啦，佢系有刀片嘅，咁就系用嚟对付某一种食物嘅一个工具啦。咁啊，仲有啲咩你哋问咗？ 头先厨房冇啊，呢个最大，因为你去厨房用啫嘛。头先讲咗， 你话轻嘅， 厨房用啊，有利有尖粒有利嘅，系啦， 系啦。 咁仲有咩 tips 啊？ 佢系不锈钢嘅。它是方便你做某一件事用的，因为呢都是解决了生活的一个难题啦。有时候呢我们吃某一些食物的时候呢某一些东西会令到你觉得很麻烦去处理的，那这样东西就可以帮你快点处理到了。 它是开皮的，用来 开皮啊？它不算是 帮你削走一些皮的， 不算是。 我觉得可能剁蒜蓉的， 剁蒜蓉， 系啊，有个刀咧，而家 搞蒜蓉机啊嘛， 一揿，佢就唰咁样走。 佢有八把刀，然之后一齐转咁样嘅，就帮你剁碎晒嘅。 我屋企嗰个咧， 剁皮蛋嗰啲咧，有个即系或者剁蛋啊， 系切蛋器咯。头先我就话，但系佢又唔系切蛋器嘛， 唔系切蛋器， 如果得蒜蓉嘅话，我屋企有两个嘢， 即系唔系啦， 都系啲 Auntie 好中意。 我可唔可以摇下？ 可以。 哇，其实佢重噶，有 多谢佢呃我哋， 有质量噶呢单嘢， 大嚿噶，大约手掌咁大，冇呃你，我觉得好轻。 咩体型噶佢？ 咩体型啊？比较肥啲嘅。 比较贴士，圆形波啊，正方形啊，定系 圆形嘅圆柱。圆形 是因为它圆形才可以造就到它令到食物改变，即是它才发挥到用处，定是纯粹它的形是圆形？ 它其实是单边，一边圆一边平， 一边圆一边 平。我想问一下，它是令件事精致一点，定是我实用的要用，即是譬如刚才我所说的，我炒菜一定要剁蒜蓉的嘛。有些精致一点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雕花，即譬如的神说我雕条龙出来在个萝卜上，那是哪一方面的东西呢？ 实用型的，是的，不是雕花，雕不到花的那个。 嗯。 是的，那这一样东西 是时候给我们摸味啊。 可以。 可以摸了吗？ 可以。 好。我自己嚟啦，费事啲人 夹紧。 嗱，你小心啲，你揿你掂嘅时候，跟住俾佢夹亲。 系，阵间有电嘅。 系啊，唔好拉扯。系啊，其实今日咧同佢大家玩个游戏，专登捉弄佢，有电一揿佢电。 我想问一下，点解我冇？嗱，我而家摸到一嚿，你当滑鼠啊？你当佢圆形平底系一个滑鼠，但系大只啲嘅滑鼠。但系咧，佢近我手心位置，我唔知边头定尾啦。总言之，有一端咧系一个好大嘅窟窿嘅。那个咕窿应该是塞一些食材下去的，是不是？ 我估反而是个咕窿那里入面有刀，你小心一点。 个咕窿大很大只。 咕窿后面才有刀。 即是在个底平面那里才是刀，是应该。个咕窿可以塞到手指进去的。 好大个窟窿， 好深噶个窟窿，我成只手指公咧塞入去咧，仲有空荡荡。 但系我想话你系成只真系滑鼠咁嘅 size 嘅啫。 鼠咁 size 啊？ 嗱，咁有啲咩食物系可以好似滑鼠嘅 size 摆落去咧？而你想想，如果我放一个红萝卜去切丝的话，那么整个猫丝咁小只的话就把鬼啦，有排剁啦，我是不是有排塞下去啦，因为分量太小嘛。所以这个应该是处理一些细致的东西的。 不是，它入面呢那个空洞呢，即是个滑鼠啊，中间的空洞位置呢是很大的范围的。我估计食材应该会入了去的，是不 是？食材会入了去。 跟着你就透过那个洞倒出来的。 是啦。 嗯、 所以其实不是你放食材入那个窿，是那些食材会整完之后会在那个窿度，你可以倒返出 来。欸，我可以。 不是剁蒜蓉，那是什么呢？ 我可以形容一点，形容一点就是这个的底部我摸到个刀片，原来刀片在一个端度，即是你呢mouse线的位置，它是一个开口来的，是一个锯齿纹。你应该是向前一推呢，它就会入咗落去那个中心，它就会在那个大大窿那里呢接返啲嘢出嚟嘅。 哎，我估下咪批萝卜皮。 唔係萝卜。 头先我有问过都你话唔係 批， 你话唔係批皮。都 唔係。唔係批皮。 係囉，你话唔係批皮。应该係攞肉嘅。是用来攞个肉嘅。 嗱，好大贴士啦，系啦。 好大贴士咩？我谂到。 吓？ 我都唔觉得呢个好大贴士。 你有啲乜嘢系要批啲肉出嚟噶？ 生果咯。 生果啊， 唔系啊，批啲肉出嚟同批咗个皮冇分别。 系咯，唔系你提嗱，你提子系你要批咗肉出嚟，苹果又批肉出嚟，橙又批肉出嚟噶嘛。 但系你、 哦、我估到啦，可能系真系你嗰啲啊，批个苹果心嗰啲 friend 啊，系嘛？ 系咪批生果啊？ 批个奇异果啊嗰啲啊？ 同生果冇关系啊？ 冇，远咗远咗，煲汤我头先讲。 我觉得呢样嘢， 苹果都可以煲汤。 我觉得呢样嘢拎出嚟睇，我未必知道。 唔系你拎出嚟睇会知嘅、 就是， 好啦，俾你拎出嚟睇。一二三，开，究竟系咩咧？咁啊，睇下听众朋友又估唔估到啦 吓。哇，拎出嚟真系知道， 系 你话俾人哋听嘛？原来佢面有个公仔 嘅，睇下，唔系即系 feel 下。 佢原来咧，嗱呢一个咧，你系可以咧轻松地塞一喂，但系其实如果佢真系原只嘅话咧，未必够砌嘅呢个。 咩啊？嗱，其实咧呢一个系一个粟米嘅， 有冇用噶？系咩嚟噶？ 粟米嘅脱粒器。咁咧，你而家好似一只猫屎咁啦。其实猫屎个底部咧，佢有块刀片嘅。咁你咧一边咧就系、是、你见唔见到咧？佢个猫屎其实有个弧形噶。你个粟米咧系要喺佢个猫屎底嗰度，即系由个底度铲上去。咁佢啲粒粒咧就会跌落个窿里边啦。咁 系咪真系有用噶？我想知道。 有用啊！ 真系用到 嘅， 佢用过噶呢、這个，因为我见 到有粟米， 粟米啲 石 喺度。 哦， 用过 系啦。不过当然啦，你话系咪好安全？我又觉得呢、這、一个，你唔小心你 會戒到手咯。 但係呢、這個真係方便嘅，因為咧，如果你有睇嗰啲工場咧刨粟米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刨粟米，因為佢哋咧係要用啲機可能轉啊磨啊咁樣啦，咁樣所以喺刨生粟米，尤其是咧嘅過程好麻煩。我睇我媽煮咧整粟米酥咧， 佢係點啊？ 即係整粟米酥咧，佢粟米酥好易搣出嚟噶嘛。但係如果刨要整粒粒咧，哇！我試過起我都起唔到，因為我以前煮過一個減肥嘅菜湯。是要生粟米，咁然之后生粟米咧，我起咧，第一起唔干净啦，第二其实你好容易批到自己的手咯， 系啊， 因为你落刀一起一落嘅时候会转啊，会跣啊，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工具 O K 喎， 系咧， 系啊， 可以俾你拎翻屋企试下， 唔使啊，你批过唔要， 系啊， 系啊， 买过只新嘅俾你咯，做圣诞礼物。但系我想话咧，如果系真系粟米嘅刨嘅器咧，其实而家进化到有好多噶啦，即系有一啲除咗呢一个系猫屎型之外啦，有一啲咧系好似一碌咁样嘅，系一个弧形嚟嘅咧，成条粟米咧就塞落个窿度，跟住咧转咧啲粒粒就会跌晒出嚟啦。 我都见过呢啲啊，类似噶， 系啊，系啊。咁另外 我 自己，我 又用我講嘅説話， 所以我哋得哦咁。 咁我唔喺直播室嘛，聽到你哋講緊咩嘛？ 但我覺得其實好多主婦咧都有佢自己嘅方法嘅。咁我見過咧有一啲嘅影片咧就係教，其實咧你喺粟米個邊度啦，首先戒落去。其中一條邊啦，由上面劏落去下面，跟住咧喺過多大約三四粒之後啦，你喺下面斜斜咁 cut 落，又喺條邊度 cut 落去，跟住其實咧你就可以叫起噶啦。但是其實是要熟的粟米咯。 哦，咁你熟的粟米一定很易起啦。 係嘅咩？ 因為佢啲粒會自己浮出嚟噶嘛。 即係生嘅。 脱咗個。 哦，都係會淋啲嘅，但我未試過整生嘅粟米要脱粒喎。 咁我唔知咯，翻去研究下咯。 好啊，或者咧聽眾都有佢特別嘅方法，亦都可以喺社交平台上面話俾我知啦，等我哋學下嘢啊。

又嚟 圣诞老婆啊！呢个系喂阿莫，你 要有节日气氛嘛？ 你呢、這个上水区啦，圣诞气氛浓唔浓烈啦？其实今年 一般， 嗯。 我想讲咧，以前反而咧，系浓烈啲嘅，即系逐家逐户，但系咧，我先讲翻之前先啦，逐家逐户，即系无论系啲可能系屋村啊，一啲普通我哋住嘅住户啊，都会见到有闪灯啊、灯饰嗰啲嘅。但系的而且确呢几年系真系少咗好多，你可能要去到啲高尚少少嘅住宅啊，或者你可能去到九龙区先至会有啲。但系今年咧，我成日都讲啊，可能因为大家都在家嘅避疫啦，但系又想庆祝圣诞咧，跟住我发现今年系多翻好多人，我好中意偷及人哋个屋企噶嘛，楼下经过啲，见到入面有啲有圣诞树啊，有啲有灯饰啊，系多翻咯今年， 即 系宁愿喺屋企摆翻多啲圣诞嘅嘢，令大家自己喺屋企嘅时候都有圣诞气氛。 系啊， 我呢个系我今年觉得嘅。 我身邊有啲朋友咧開始自己出嚟住啦，佢哋都專登即係買啲 deco 啊，買啲聖誕樹啊，即係以前細個都會做，但係大個咗咧，你又開始懶得做啦。 同埋自己有屋企，你又會更加想做。 係，你會唔會先？ 我有啊，我屋企今年都買咗棵聖誕樹啊。因为以往咧，我细个屋企即系我自己屋企咧，咁系都有圣诞树摆设嘅往年。咁但系我以前细细个嗰棵圣诞树系真系有几多三分二咁高嘅屋企个楼底啊，即系可能系三分二咁高。咁但系就每年都会拎出嚟插咯。但系慢慢咧到大个中学嘅时候咧，就冇玩几年啦。冇玩几年点解咧？开始觉得好辛苦啊！我追咗个圣诞节，砌好咗，系啦，摆十日啦，当你摆十日啦，摆十日之后咧，你即刻要换新年咯。咁你嗰个转，哇！我仲好似自己每年真系帮人哋做 deco 咁咯，即系每年系做完圣诞就做新年，跟住新年之后咧，万圣节又整啦咁样。咁慢慢久而久之咧，就冇乜点拆嗰棵圣诞树出嚟，棵圣诞树就摆咗喺个笼底嗰度。 系，咁啊，喺屋企嘅。 系啦，系，但系我屋企咧，我爸妈咧都好喜欢有呢啲气氛咧，咁所以往年都会整嘅，同埋会特登买啲包啲礼物咯。明明入边唔系坚礼物嚟嘅，但系都会包啲礼物，整到棵圣诞树含有礼物咯。 哦， 我想讲咧，我去咗有个朋友屋企咧，跟住之后摆低啲圣诞礼物嘛，跟住之后咧，我好事我见到佢屋企咧有棵圣诞树啦，跟住圣诞树下面就系好似的神话斋，佢哋都有啲礼物嘅。但系我见到啲礼物好事，佢哋系一对情侣一齐住咁样啦。我见到啲礼物咧，跟住我睇下啦，首先都环保嘅，冇包花纸，所以我知道系咩嚟嘅。我见到系佢哋想睇嘅书啦，自己粘一个嘅礼，即系嗰啲叫咩蝴蝶结啦，跟住一盒自己买完想食嘅朱古力又摆埋个。 好 多嘢，我哋自己买一啲自己买咗嘅日用品咧，新买嘅日用品，跟住就摆喺嗰个住下就当礼物咯。 我觉得呢个都有气氛咯、啊，咪第一年会晒啦。但系以前往年咧，点解会包啲假礼物咧？咁系因为我妈咧又同我老豆又会买一啲真礼物咧，摆入边等我拆啊。即系咁去混合入去咯。同埋以前我记得咧，好细个嘅时候仲会摆圣诞物喺枕头侧边 嘅。我以前都会嘅， 有 但我摆喺窗度咯，唔会摆喺枕头度咯。 哦，因为 啲人话圣诞老人就会摆即系喺窗口嗰度，你挂 会送到你张床， 系啦，唔会送到你张床，因为方便而家有疫情啊嘛，唔得咁近 佢，佢唔可以控埋嚟，惊啲骚又有菌咁样。咁跟住嗰阵时，我试过真系摆对圣诞物喺嗰度咧，我第二日真系收到，好开心，我好印象深刻。我老豆送咗部翻译机俾我咯。 哇，好实用啊！ 啲翻译机啊， 但系嗰阵时细个系好想要一部噶，因为咧啲同学仔会比较噶嘛。哎呀，你嗰部劲啲、 啊， 有法文 系、 啊、有韩文。 嗰阵时我个翻译机，我记得仲可以入电话号码噶。 哦，咁劲、 啊！所以我嗰阵时好开心嘅，收到呢、這个。咁但系今年咧讲啦，讲翻最近啦。近年咧，今年嘅圣诞节咧，虽然大家都话可能气氛冇咁浓厚咁、样啦，但系好笑咧，就系、是、有一个嘅住宅大厦咧，就网上流传咗一张相啊，就话咧即系整圣诞树好昂贵啊嘛。其实你买棵圣诞树都唔系特别平噶嘛。咁、就算你话你要上网买，咁可能有啲铺头做特价，都唔会都百零蚊棵咁样啦。佢谂咗个别出生材嘅。方式，即系佢攞木工嘅梯嚟做。 吓， 哇！ 佢攞咗一条木工嘅梯嚟做，然之后咧系捆咗一啲嘅圣诞装饰啊，嗰啲花啊、草啊咁样咧，捆咗，然之后咧拉咗咧一啲白色嘅类似你当棉花咁，佢张相唔系太近啦。咁但系佢楞咗一啲棉花，然之后顶整咗粒星啊咁样啦，然之后喺个底咧铺咗一个白色嘅毛巾，然后侧边摆咗个雪人仔，摆咗啲礼物。 然之後將棵樹咧，其實做出嚟係真係好有聖誕氣氛噶。 哇，好靚喎！因為咧，其實我而家見到咧，你初頭以為咧一條梯係好 hea 咁揾啲嘢捲住啦，其實咧佢係好有心思嘅，因為佢個頂咧就係、是、上邊啦，又加咗一啲好大嘅 deco 啦，然後每一條腳咧佢都係慢慢捲住佢啦。但係咧，其實遠睇你真係唔覺得佢係一條毛巾，你真係以為係啲雪地啊。 係啊， 呢個幾好啊，有環保又可以用。 可能佢唔係即係未知毛巾，可能棉花料 feel 咁樣嗰啲嘢啦。但 係我以為真係棉毛巾添。 但如果你真係可以喺自己屋企，例如你自己住嘅，你想有一個白色聖誕咁樣咧，其實你做呢啲都得噶。即係你起碼還咗個保，條毛巾你用得翻啦。係啊， 雖然咧，即係我就唔係好環保啦。即係我講緊我陣間講緊嗰樣食物。但係我聽完之後，我覺得係驚訝嘅，因為我真係聽我敏感時刻嘅一個 partner 講啦。不過原來最近坊間有一啲聖誕樹咧係好細棵嘅啫，可能一張 A4 紙咁細棵嘅真聖誕樹，係俾你擺喺台面嘅咯。而香港係有嘅，係啊。跟住佢就話啦，你可以擺可能一個月。個半月咁樣，但係跟住問佢話：你冇理由就係全部啲聖誕樹個噹噹咁樣你斬曬落嚟噶嘛？跟住佢話原來咧，咁聖誕樹仲有好多分支噶嘛，佢就斬嗰啲分支咧，就將佢剪到真係一棵細嘅聖誕樹。咁所以佢一棵聖誕樹就可以變成咁多棵，佢俾即係啲細啲嘅住户去有一個食物裝飾咁咯。 哦，嗱咁啊，所以即係嗱，今日Boxing Day 啦，可能有啲人即係自己屋企咁兩個人 house party 咁就可以互相拆禮物啦。咁啊，亦都可以把握時間啦。最後今日就佈置喺屋企啦，因為等陣又要搞新年嗰啲裝飾噶啦，唔係過年嘅裝飾啊，係啊。咁啊，希望大家聖誕快樂啦！ 千堆万，床柜中成座山，谁也经过蜜月期，然后冷。想不到千世重遇，床下低茶叶等，帆布鞋越洁单，小手拍远迷途仍自返。一屋户现象气也好，共生活和利马茶也好，只想拥抱甜美不打扫，乱世乱过算数被扑，一起醒醒醉醉也好，垃圾剧赖死沙发播一套，窗帘薄遮住颓废的午夜朝早。 哋睇下，嗰边有好多人啊！ 咩啊？攞个望远镜嚟睇下。哇，咁多嘅！ 佢哋咪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嘅新人啦、啊。有请新人柳英婷。 师妹咧，今日嘅嘉宾就系阿 Joy 柳英婷 ，Hello，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嗱，咁我知啦 ，Joy 你系今年嘅新人啦，咁啊新人第一次系非常重要嘅，咁但系咧人生亦都有好多嘅第一次啦。有冇边啲嘅第一次系令你觉得超级深刻，或者系啊冇对外透露过嘅，可以分享下咧？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最难忘嘅第一次咧，就系我对上一份工辞职，咁呢份工咧亦都系我人生以来唯一一份第一份 full time 嘅工作啦，跟住我系为咗当时我记得系为咗参加全民造星嘅比赛，咁就把心一横就辞咗职。咁我记得对上一份工系做记者嘅，咁我当时嘅心态就系、是，我好想喺25岁之前俾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咁我一路以来其实都系一个好中意唱歌嘅一个人啦，由细到大夹 band 啦。跟住试过唔做嘢，净系教 band， 但系两年时间里面咧，就好似揾唔到一个生计去令到自己维持住自己嘅兴趣。咁去到后屘就揾咗一份 full time， 咁做咗3年几，咁去到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觉得啊，其实我人生做嘢赚钱为嘅目的系乜嘢？我是不是真的做緊我自己想做，即是一路以来心里面最想做的样嘢就是唱歌呢？咁我諗返又唔係喎。咁当时见到有节目嘅关系呢，我就把心一横就辞咗职囉。咁呢次嘅回忆其实都几难忘嘅。因为我辞咗职之后呢，我係玩比赛，我係第一 round 就已经收咗。係呀，我放弃晒所有嘢去比赛，咁但係当时我第一 round 就 fail 咗，咁好好彩造星有个机制，咁就最尾就导师将我救咗翻嚟。咁其实呢个过程都真系好深刻、好难忘咯，亦都系我人生嘅转捩点咯。你由一个素人去慢慢踏上造星舞台，之后造星舞台再慢慢再入 Mirror， 跟住之后再好似我今年咁样出咗30 solo 歌，其实系呢一步好重要咯。即系我谂翻，如果冇咗呢一步嘅话，咁我都觉得冇而家嘅柳盈婷啦。 嗯，即系呢一步系做啱咗嘅，因为你之前其实你讲到话 resign 即系辞职啦，然后放低晒所有嘢，跟住去玩呢一个比赛啊嘛。我好想问就系你 resign 嘅时候咧，你有冇同老细讲话？哎，我好想去追梦，去参加一个比赛，佢哋有咩反应啊？ 因为我以前做记者系做娱乐记者嘅，咁其实同呢行都系一样好近嘅职业嚟嘅。咁当时佢哋都好鼓励我，咁佢就话啊，迟啲希望有机会可以访问到你啦，即系调翻转咧，我以前系访问人，咁迟啲希望俾我哋访问翻你啦，见证到你喺台上面，又或者喺你嘅星途度可以星光灿烂。即系其实身边有好多人，无论系以前的老板啊，或者我家人啊、朋友啊，所有都好支持我去为自己梦想奋斗去追梦啊。所以呢样亦都系我入行以来最庆幸嘅一件事咯。 嗯，咁几好喎，因为呢即係有时追梦嘅过程，我成日都觉得呢有啲人会啊，你同佢讲话我要辞职去完全去做呢一件事，可能佢哋会好震惊或者未必接受到㗎嘛。咁但係你嘅上司啦非常之开通，会支持你一起去追梦，咁我觉得呢件事係好开心嘅，即係值得感恩嘅事情囉。 其实係㗎，屋企人都即係除咗老板，我屋企人都好多谢佢，即係我贸贸然辞咗份工，冇咗一个收入，冇俾钱屋企喎。咁虽然屋企又未必係等住我呢份收入嘅，咁但係佢一路以嚟，即係我屋企人都係一个好 support 我，无论我鍾意做乜嘢，佢都支持我、鼓励我去做嘅一个家庭。所以喺呢个环境长大之下，就觉得啊好开心，真係好感恩可以有咁多 support 自己嘅人喺身边度支持住自己咯。 我相信咧，追梦嘅过程一定系会有好多嘅挫折啊！你会唔会有啲说话都想啊鼓励下呢啲一齐追梦嘅人？ 咁我希望咁多位有梦想嘅人，千祈唔好放弃咯。 其實機會是留給真的有準備的人，老套一點說句，但是亦都要留給一個去勇敢去踏出他第一步的人，千萬不要怕失敗咯。Even 是你身邊的戰友慢慢退出了你的身邊，沒有了他們的陪伴，你是一個人，但是你勇敢一點走下去，你將來一定會走到一條屬於你的路，我覺得。 嗯，是没错，即是可能你身边会慢慢有些朋友未必会再继续追梦，因为可能很多现实的因素。但我觉得再睇阔一点，你会发现啊，其实除了你旁边的圈子之外，其实外面也都有很多人跟你一起行紧的嘛。好啦，咁跟住我都想问一下，就是咁你出了三首歌曲啦，全部后面都是物语系列的噃，咁而且难度也都非常之高啦。咁其实呢个物语系列其实是不是已经三部曲是不是已经完整了的呢？咁之后又会点呢？ 其实今年的物语系列，我觉得风铃物语是一个很好的句号去告诉大家，今年的物语系列已经完了。那下一年我就未必会再用物语了，但是我尽量都会尝试一些新的元素咯。因为今年其实我始终三首歌我是做了一些很相似的风格，但是每一首都不同。咁但係下一年，我好想做一啲令到大家可以 surprise 到嘅風格，即係例如可能 band 山啊，或者可能 jazz 啊，或者可能一啲 rock 嘅嘢，大家會好想舞台上面見到我呢一面嘅一啲歌。咁同埋我都好希望可以真係俾到驚喜大家，聽到一個與別不同嘅劉彥廷啦，喺下年嘅歌曲裏面。 哇！听你讲完之后咧，我都好期待，我相信乐迷亦都非常之期待你嚟紧嘅一啲新嘅作品啊！咁啊，今日咧多谢晒张柳应婷，咁啊，希望咧你嘅作品咧可以啊快啲面世啦，咁啊各位嘅乐迷又可以有得听啦！今日多谢晒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Talk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9宗新型肺炎确诊，53宗属于本地个案，当中26宗源头不明，6宗外地输入的个案之中，有3人是由英国抵港。新增一宗本地个案居住在鲤鱼门村李生楼中层单位，那栋大厦累计有6宗个案，涉及4个单位，单位位于不同楼层、不同座向，其中一个单位涉及歌舞群组，其余3个单位个案源头不明。当局会向李生楼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居民在今个月27号至31号期间进行强制病毒测试。如果居民在今个月22号至26号期间已经测试，可以豁免。联合医院多8名病人和4名职员初步确诊，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场视察。政府采购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预期下个月抵港，创科局局长薛永恒说，预约服务系统和电子针卡服务预计下个月准备好，市民可以预早知道哪个中心提供哪款疫苗。他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系统容许家人陪同长者一同预约和接种，亦都会提醒市民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间等。市民预约的时候只是需要提供手机号码和个人资料。另一方面，安心出行程式至今有大约40万市民安装。薛永恒认为，是否强制安装要视乎疫情发展，认为不存在程式下载人数少等同不信任政府。薛永恒又说，正是研究在相关处所和交通工具安装感应器，令到市民可以自动记录出行数据，不用每次扫二维码。重申所有数据只会储存在用户的手机，政府没有中央系统记录有关资料。一年五日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下午闭幕。央视报道，会议通过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将会在明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而全国政协13届4次会议在明年3月4号在北京召开。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稍后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接近收费广场都开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亦都开始有车龙啦，龙尾排到过去欣怡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咧，较早前喺中线系有意外噶，不过大概喺10分钟前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仲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清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开始有车龙，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出九龙近市中心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另外前少少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一段亦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西贡消防局。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大围嘅积运街咧，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咧，都系唔可以由沙田岭路、下城门道同埋营运里之间嘅回旋处左转入去积运街。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喺葵涌嘅永顺街，亦都因为有工程，所有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都系唔可以由永顺街去葵裕街方向左转入去永贤街。另外所有车辆亦都不可以由永贤街右转入去永顺街。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落斜西贡、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宽罪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着酒就不要揸车啦。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唔同嘅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 一年十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是认真做慢动作，联动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十集，十二个香港漫画家的故事。 Chapter Six， Pencil 谢心龙二。 子龙呢一把声音就知道我离开个 studio 啦，咁啊，但去咗另一个 studio， 一入嚟呢一个 studio 啦，哇！突然之间俾佢嘅装饰柜啦，系深深吸引住，里边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玩具啦、模型啦、figure 啦、合金啦、人偶啦，唔讲唔觉啦，以为去咗另一个收藏家嘅地方。但系今日咧，其实咧呢个 studio 咧就系司徒剑桥老师嘅工作室啊！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哇！我记得上一次嚟嘅时候咧。仲未擺咁多玩具出嚟 嘅。其實因為上次應該係喺舊公司嗰度嘅，咁舊公司嗰度咧，因為咧已經用咗好多年啦，其實有好多買咗好多玩具都冇位 display 出嚟啦。咁而家啱啱轉咗一個新 office 啦，咁就變咗裝修嘅時候就諗埋一啲位可以擺一啲玩具出嚟啦。咁做嘢嘅時候會提神啲咯。 哦，這個咧應該另一眾嘅男孩子咧非常之傾慕同埋非常之葡萄嘅裝飾櫃，因為都好大個嘅。再加上啦，即係早幾個星期之前啦，大家應該喺書報攤上面啦，一本佢嘅作品啦，係同 雜誌啦聯成咗，咁啊畫咗一本啦同高達有關嘅刊物，可唔可以話我哋講解一下係咩東東嚟嘅咧？ 其實係一本潮流雜誌啦，咁係月刊啦，咁就佢其實每一個 volume 都有一個專題嘅，咁就啱啱咧佢哋就 create 嗰個專題就係高達啦，咁就佢哋其實就想揾一啲香港嘅漫畫家同佢哋做一啲聯成，佢哋就覺得一諗到高達咧，咁如果香港漫畫家咧，咁第一時間就會諗起我咁樣樣咯，咁就跟住就聯絡我有冇興趣幫佢哋做，咁高達我梗係會應承啦，係。 咁你前前後後畫咗幾耐，同埋畫咗幾多稿咧？ 主要咧會做一個 interview， 咁同埋就係畫一個封面咁嘅。變咗咧就係畫咗個半封面嘅，因為我初就已經起咗一個封面出嚟㗎啦，咁就覺得設計上咧就會比較普通咗。咁跟住我再做多一個封面出嚟，咁咧俾佢哋去做一個設計封面咧就會易掌握好多啊。跟住就用咗嗰個就做咗封面，咁另外嗰個咧就喺內文嗰度係變咗張牛油紙，咁啲讀者都覺得好正咁樣，我都好開心嘅。 係啊，個個咧都真係特登要買嚟儲啊，但可惜我有啲飲恨，當日落到去已經賣曬。咁但係講到咧喜歡高達啦，其實你都鍾情咗高達好耐啦，甚至乎我而家見到你個玩具櫃都唔少高達嘅玩具喺度啦，有模型啦，有合金啦。有扭蛋啦，甚至乎某啲嘅角色嘅人偶都有喎。你真係細細個已經好鍾情高達。 其實香港未做嘅時候，自己已經好鍾意高達㗎啦。其實嗰陣時都未知高達係乜嘢，嗰陣時只係咧好細個去呢、這個銅鑼灣松板屋嗰度咧，就見到有一本填色畫冊，覺得好靚，有個機械人又揸住盾又揸住槍咁樣樣，咁就買咗翻去。後屘到無線真係做嘅時候，先知道原來呢個係高達嚟嘅。咁樣樣跟住就喐，係咁睇，係咁睇咯。 數數手指高達成40年啦，你咪每一個 chapter 都攆曬嘅。 其實高達系列咧就睇就睇唔曬噶啦，咁咧就係、是宇宙力咧就會全部睇曬嘅，即係關於宇宙力嗰段歷史。 正傳嗰段。 正傳嗰段就會全部睇曬嘅。咁如果其他 side story 咧，咁就揀啲嚟睇啦，譬如機動武鬥傳啊。啲孤兒啊，咁呢啲都會睇嘅。咁就譬如可能Gundam Wing 啊、Seed 啊嗰啲咧，就耐唔少睇下，耐唔少睇下咁樣樣咯。嚇嚇、 我自己個人推薦 Double O 好好睇。嗱咁啊，講到高達啦，影響你好多啦，細細個填色都已經係高達啦。再加上啦，而家見到你好多玩具喺你嘅工作間啦，即係你都係一個大細路嚟喎。我見到後面有唔同嘅畫冊啊、參考書啊等等figure 啊、模型啊，係咪細細個已經 keep 住呢一種玩具或者呢種玩物嘅心態，一路即係無論係你作品啊、畫漫畫啊，都有呢種諗法？加咗落去， 我入行都系因为自己中意动漫啦。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啦。譬如我哋呢一代嘅漫画主笔咧，好多都系会受香港上一代嘅漫画主笔去启发嘅。咁但系我就会比较特别啲啦，即系我就会系比较偏向日本化嘅主笔，我就会喺嗰度偷师咁样为主啦。咁其实初变咗做主笔嘅时候咧，其实就硬系就做唔到一啲港漫风格，反为咧就俾啲讀者覺得港漫風格溝咗日本風，咁佢哋反為仲有一個深刻印象咯。 嗰陣時咧睇咧四大名捕啦，即係有一種感覺，都覺得幾美男子嘅嗰種風格係。 我畫四大名捕嘅時候咧，我就唔想咁傳統嘅武俠漫畫啦，因為佢啱前一輪咧就興 F4。 在我肩膀，在我肩，让你相信我的爱，此刻为你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咁我自己都有睇《流星花园》啦，咁咪好好睇啦。咁样跟住就将 F4 呢个概念咧，就摆咗落去佢哋四个角色嗰度啦。咁就变咗都系要形影碎靓正，即系要嗰只效果出嚟咁样样啦。 怪得啦，即系嗰阵时我自己感觉都觉得啊，司徒劍橋老师嘅啊作品啦、画风啦都几特别。再加埋啦，当年啦，直头攞咗呢个日本漫画铜奖啦嘅《九龙城寨》啦，画风都特别。因为我细个住城寨嘅，啊再睇老师画出嚟个感觉咧，系有少少共鸣嘅。你自己对于城寨甚至乎呢类型嘅创作有冇啲咩谂法？ 由我写城寨之前同写城寨之后，我都未去过城寨嘅。 真系咁多年都冇去过。 我未去過，因為其實我細個嘅時候係住港島嘅，咁變咗咧就好少過去九龍嗰邊嘅。咁其實去創作城寨嘅時候咧，最主要都係咧嗰啲日本嘅出版社咧出咗一本關於城寨嘅相集。咁咧變咗咧，我就喺嗰度咧就攞啲參考資料啊，攞啲靈感啊，跟住自己就靈魂投入咗落去嗰個城係嗰個城寨嘅空間入邊咯，咁樣樣去創作咯。就算大老闆佢喺果欄嗰度咧嗰一段咧，其實咧我之前我都係未去過果欄嘅，都係靠啲人幫手影咗啲相啊、資料啊俾我咁樣樣咯。咁而家就去果欄去得多啦，真係成日都去買生果半嘢。 哇！咁啊真係幾估唔到，其中咧有一个作品啦，我谂对于大部分听众嚟讲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就系当我哋搭飞机嘅时候咧，有机会咧咪要搭到嗰架无人嘅列车咧，即系由 A 呢一点接驳你去远啲嘅停机坪，咁样咁啊，当中啦有一个列车，咁嗰个幕门咧，原来司徒劍橋老师咧都曾经合作过，咁嗰个 project 同平时画漫画啊，或者做创作有冇啲咩唔同或者特别嘅地方？ 其实之前咧。個題材咧就唔係呢個題材嚟嘅，佢揾我嘅時候咧就係做之前個題材嘅，咁後屘就有啲原因啦，咁變咗就係咧要將個題材去轉變啦，咁後屘我就咩咯，咁啱啱咧我就啱啱就出咗本畫集，咁咧有一批畫咁樣樣就都係我嘅。漫畫生涯嘅一個歷程，咁有好多角色咁就畫咗喺入面嘅，咁就 精華本咁樣， 係咯，精華本咁樣樣啦，咁跟住就都可以擺落嗰個無人列車幕門嗰度，咁出咗嚟嘅效果咧，咁我覺得比我想象中係強烈啦，即係我自己去睇翻，哇，原來放大咗都 OK 喎，都好靚喎，即係我自己見到嗰一刻都好開心嘅。即係我自己未試過將啲畫放到咁大咯，咁見到自己都好彩放到咁大都冇走樣咁就同埋咩咯出嚟啲顏色我覺得好豐富，咁就譬如我離遠望嘅時候咧就都豐富得嚟又唔會話一嚿咁樣樣咯，咁我覺得佢哋嗰個設計擺位都擺得好靚。 亦都即系創作咗咁多唔同類型嘅嗱，打鬥嘅又有啦，近代啲嘅即系九龍城寨啲嘅又有啦，甚至乎而家機械人高達都有畫過，有冇一啲嘅方向無論係故事啦，或者畫風或者題材，你仲係好想試嘅咧？ 其實咧，我心入邊咧都仲有兩三個題材想去寫嘅，咁但係咧，我知道咧呢啲題材咧都係。好難去話真係做到一個收支平衡嘅計劃咁樣樣嘅啦。反為我仲有一個想做一個關於超神嘅延續，咁呢樣嘢咧都係我自己一個成日想完成嘅心願咯。咁但係礙於而家比較難去製作啊，因為個市場關係啦，變咗就係、是你而家個製作方法同以前又唔同咗㗎啦，咁有好多嘢呢都係要自己一手一腳去做，咁同埋我覺得而家嘅讀者亦都好希望佢哋睇嘅主筆係可以真係發揮曬佢哋想睇嘅功力啦，就唔同教運時真係，因為間時要同時間競賽㗎嘛，咁你真係定時定候一定要出，咁而家就係佢哋可以等嘅，但係就想真係睇到主筆嘅 靈魂擺咗入去嘅作品咁樣樣咯。咁我覺得要都係要等自己儲多啲時間啦，咁就再去處理呢個題材咁樣樣咯嚇。 頭先亦都話喺有兩三個題材好想試嘅，嗰啲係一啲科幻啦，定還是係一啲咩類型嘅諗法嚟？ 都係偏向少少科幻嘅，但係就會比較係有少少愛情線去咁樣樣嘅嚇，咁就唔係我平時寫開嗰種題材嚟嘅，咁咧老實講。如果喺個市場上咧，個直播率係唔高嘅，咁只不過係即係自己係諗到嗰樣嘢，咁就擺喺櫃桶先咯，即係咁樣樣嘅啫嚇。即係嗰樣嘢我真係未寫過嘅，其實都好重愛情味嘅，但係嗰樣嘢就係、是、都未係如果真係要起動嘅首選嚟嘅，但係自己就諗咗好一個好完整嘅故事㗎啦。不過都係擺埋一邊先啦，嗰啲嘢係咯。 啊，話唔定 plan 下 plan 下時機啱就攞得出嚟。都想問一下，頭先都講啊，製作個時間啊、模式啊，同以前好唔同啦。咁而家你嗰個漫畫製作嗰個模式、時間係點樣樣嘅咧？ 以前真係因為要趕稿啦，咁就真係全部日夜顛倒啦。咁其實做到攰翻屋企咧，就已經係即刻瞓嘅啦。其實反為而家，我覺得係一個喘息機會啦。因為嗰陣時真係做期刊啊、做周刊嘅時候咧，都會吸收嘢嘅。但係咧，吸收完之後消化唔切啦。咁而家咧就係、是、多咗時間去吸收，跟住咧就去慢慢消化。咁其實而家就反為覺得自己畫嘅嘢咧。是一路一路再進步緊嘅，因為有時間去回望翻之前做嘅嘢啦。咁因為之前係冇時間，你做完就要發稿，做完就要發稿。咁而家就係可以再睇翻，咦，原來我做完呢幅嘢有啲咩不足，有啲乜嘢可以再改善。咁下一幅又再改良啲，下一幅又再改良啲。感覺上啦，自己咧就越畫越好嘅，反而啲嘢。 甚至有陣時會唔會諗過，即係同唔同嘅單位合作，有唔同嘅火花咧？ 如果喺快啲去做成一件事嘅時候，梗係一件好事啦，即係唔使自己一個人孭曬所有嘢啊嘛。同埋你會去睇到人哋都係將最好嘅嘢擺落去，跟住自己就將嗰樣嘢再修改，再加自己嘅元素落去。咁其實係一加一唔止二咯。咁其實呢個都有個好處嚟嘅嚇。 咁你自己中唔中意呢種合作模式噶？ 都中意嘅，因為個壓力冇咁大啊。你已經知道有啲乜嘢要做，咁就將嗰樣嘢做到最好咁就得啦。咁反為有時真係全部自己去 create， 自己去創作嗰啲嘢咧，反而個壓力仲大咯。即係永遠都係可以再改好啲，可以再改好啲，咁變咗就係咧就無止境咁原地踏步咯， 自己不斷問問題，但係永遠都唔知道自己個答案係咪啱，或者係咪自己想要嘅，係咪咧？ 永遠想要個好啲嘅答案咯。 但如果同人哋合作、同人傾，會唔會有陣時有啲火花？喂，咁樣可能好啲喎，或者喂呢、這個都得喎， 都係會好好多嘅。因為其實最中意一樣嘢，對方要知道我嘅強項係乜。又或者我點樣樣寫呢個故事會寫得最順暢嘅，佢遷就到我，咁變咗就係我會個發揮會更加強嚇。咁、有啲唔係噶嘛，有啲就係我要係咁噶啦，我要係咁噶啦。咁你跟翻呢個形式去寫啦，咁樣樣都寫到，咁就即係，但係可能會變咗就係特色冇咁強烈咯嚇。 都係一種溝通嚟嘅。講到玩啦，你呢度咁多玩具啦，你會唔會其實定期攞出嚟即係變下型啊，即係幫佢擺下 pose 啊，影下相咁咧？你嘅工餘時間又會係點樣做或者點樣用嘅咧？ 其實我買咗啲玩具啊，翻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基本上都係動 L 擺咗佢喺度直立式，擺一個最有型嘅 pose， 咁就了事噶啦。因為其實我又唔中意將啲玩具咧喐嚟喐去嘅，我又好驚喐兩喐之後啪呀玩完咗。又同埋我就擺喺個 display 櫃入邊咧，咁就可以防塵啊，咁樣就又唔使點樣樣打理啊，咁樣樣啦。即係我點解要做個 display 櫃出嚟咧？其實就係因為買完拆咗盒擺咗出嚟，就已經我可以。而 以日對夜對啦。我覺得咁樣已經夠㗎啦，因為其實我咁樣樣望住佢就已經有啲心靈安慰啊，同埋亦都可以啟發到我一啲創作啊、上樣嘅嘢啊，即係咁樣樣 啦。我而家睇到啦，你嘅涉獵嘅範疇都好闊嘅，譬如以前嘅鐵甲萬能俠嘅年代、微型電視入，即係超級機械人大戰嗰個系列有一堆嘅，即係高達就當然少不免啦。女角你都中意唔少嘅，原來我呢度見到都幾多嘅，近到好似啱啱嚟到紙又有啦，再早期啲好似小分隊又有啦，山T女福星又有啦，等等，我都幾多嘅。 自己又中意畫女仔啦，因為其實好多人男兒熱血睇嗰啲動畫嘢，咁其實我反為會留意埋嗰啲side character 嗰啲女角啊咁樣樣。其實我細細個嘅時候，佢小甜甜嗰陣時候，我係追曬成套㗎啦已經。到後期 Sailor Moon 啊、Sailor Moon R 啊、S 啊、Super S 啊嗰啲嘢全部睇曬噶啦，咁可能自己中意畫漫畫之餘，都會好睇中嗰啲漫畫女角。見到如果見到嗰啲 product 如果係出得靚嘅話咧，我都會買嚟 display 出嚟嘅咁樣樣。 嗱呢度即係後宮佳麗三線喺度，有冇邊淨係冰沙一個？屋企仲有有冇邊一兩個角色你係特別鍾情啊？即係講緊女角嘅。 如果女角呢幾年啦，One Piece水弟啦，同埋龍珠嘅十八號啦， 十八號啊，十八號氣氛，咦係喎，你有一個 error 全部都擺十八號喎，十八號其實氣氛唔係特別多嘅啫， 但係我覺得鳥山明佢突破咗畫女仔嘅風格咯，因為其實鳥山明突然間畫咗個十八號出嚟，其實佢成個 design 好唔鳥山明嘅。咁出咗嚟，我又覺得你又勁啦，又打得啊，佢真係咁樣樣啦。咁同埋我鍾意佢嗰個髮型啦，咁就一邊抌咗落嚟直髮啊，咁樣樣，同埋有啲酷嘅感覺啊，咁樣樣。係咯，咁呢個 character 我幾鍾意啦。咁就你話如果去翻之前嗰啲角色，我就會鍾意係超力電磁俠嘅南原飛鶴啦，即係個女隊員啦，咁都仲有啲嘅，咁就一時三刻醒唔起講得好難講得曬出嚟嘅。 多謝你同我哋分享啦，因為即係好多時候收藏鍾意，即係除咗一份情意結之外，就係一定有某啲原因啦。其實本來仲有好多問題想問，但係眨下眼已經一集啦。又是不夠厚的，嚟緊一定要再約老師上嚟，我哋慢慢逐個 angle 去傾下偈，無論係之前攞獎啦、創作啦，甚至乎未來方向啦，要再一次邀請你上嚟。喺呢個時候咧，我唔客氣啦，揾老師影張相先。大家記得啦，今晚啦，聽完我哋呢個訪問之後啦，喺港台電視31啦，都有啦一個電視版本啦，關於司徒劍橋老師嘅訪問嘅，記得唔好錯過啦。多謝曬你老師， 多謝，拜拜。 老師啊，可唔可以借呢個玩具嚟玩下？ 为这世界一天，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雾里舞我的剑，射到爱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